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啊是11月23号星期二，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晴天控场，但是气温低迷，早上6点钟北京南郊观象台的实时气温呢只有-5.4度，也刷新了今年下半年来气温的新低，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做好防寒保暖的工作。那具体天气是今天下午晴，偏南风2-3级，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75%。总的来看，过了小雪节气啊，最近一段时间呢都是早晚的气温比较低，所以还是提示大家外出的时候做好防寒保暖工作，尤其是老人和小朋友啊，一定不要在这个降温的时候感冒。在今天我们科创中国啊科创在线的部分，我们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呢主要包括2021全球智慧城市大会展示城市创新解决方案，瑞士再保险与百度在自动驾驶业务上达成合作，北航团队两破无人机续航世界纪录，京东方或将超越 LG 成为苹果重要的供应商之一。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科创在线部分。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创中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为期3天的2021全球智慧城市大会日前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会展中心落幕。大会呢展示了关于城市可持续发展转型的多种创新解决方案。据了解，本届大会展出的前沿城市解决方案包括自动飞行出租车、检测城市海滩人流量的无人机，以及呢可用于收垃圾等多用途的机器人汽车等等。不少城市在大会上分别设立了展台，来展示城市在智慧化方面的成果。比如巴塞罗那市议会本次呢就带来了该市的44项创新城市治理举措，而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则在大会上展示了该市的旗舰创新中心、新人工智能中心等设施。中国城市成都也被邀请在大会上分享治理经验。成都市副市长在接受线上采访时表示，成都的目标呢是积极探索城市治理理念和模式的创新，借助新技术和方法来创建一个老少皆宜、包容和宜居的城市。这次大会揭晓了2021世界智慧城市大奖全球决赛结果，最终成都市摘得2021世界智慧城市大奖宜居和包容大奖全球决赛的桂冠。我们说智慧城市的背后啊，是科技成果的不断创新应用，而服务的是生活在当下城市中的每一位市民。那未来全球的智慧城市会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哈？我们相信大家都可以开开脑洞想象一下。那刚才其实提到了，不管是自动飞行出租车，还是说检测城市海滩人流量的这些无人机，可能更多的是在这个创新成果上的展示，还没有实际的应用场景。但是像自动驾驶业务啊，这个其实现在在我们身边呢已经可以看到了。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瑞士再保险公司 SwissRe 与中国科技公司百度近日表示呢已经达成了合作关系。瑞士再保险将为百度的自动驾驶业务提供风险管理知识和创新保险产品。 两家公司呢在发布的新闻稿中都表示啊，双方合作希望在进一步发展自动驾驶，并创造一个新的行业范式，将允许瑞士再保险等再保险公司定制自动驾驶保险产品来满足科技公司的需求。另外，双方表示合作呢将首先聚焦于推出自动代科泊车保险，未来合作呢也会涵盖自动驾驶计算平台、智能驾驶舱、无人驾驶出租车以及其他自动驾驶产品的风险管理研究和保险创新。瑞士再保险公司表示，由于技术升级迅速、风险多样化和数据可用性的限制，自动驾驶给保险业带来了新的挑战。那么公司汽车和移动解决方案的主管介绍，双方呢也是共同分析了自动驾驶汽车如何感知其周围环境，以及他们如何处理这些信息并做出反应，来了解自动驾驶车辆的行为与人类驾驶车辆有什么不同，并量化这些差异。当然，最终的目标呢是将汽车保险产品啊带入一个新的创新水平。我们说保险呢是一种风险保障，当然这样的一次合作呢也是对像自动驾驶这样的一种全新的技术，它的安全性的梳理、了解和评估，以及进一步的在此基础上提升一些保险产品啊它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刚才关注完了汽车，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无人机。日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冯如三号研发团队二期成员研发的冯如三号100型无人机持续飞行80小时46分35秒，刷新了由该团队2019年创造的同重量级世界纪录，并且成功超越了由美国极光飞行科学公司研发的猎户座游动固定翼无人机2014年创造的80小时2分52秒的世界纪录，跃居国际航空联合会认证的全世界游动固定翼无人机续航时间的榜首。据了解，指导老师王耀坤呢，自2011年开始指导北航航模队，并且多次获得了国内外顶级赛事的冠军。但他逐渐意识到啊，说这传统航空实践培养的内容和前沿科技发展存在一定的差距，同时呢，竞赛规则也限制了创新域度和挑战度，对于拔尖型的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仍然有提升的空间。那么在北航人才改革培养推动和教务处还有包括团委等相关部门的支持下，以课程为载体，兼具挑战性和项目制的人才培养思路逐渐清晰。冯如三号团队呢开设了未来无人机系统的理论与实践课程，还自编了无人机系统概论作为教材，形成了包括校内外教师团队和优质校内外实践基地在内的完整系统的拔尖人才的培养体系。咱们说啊，这人才培养也需要创新，也是需要与时俱进，需要动脑筋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手机方面啊，来看看这个显示屏。来自于最近的一份全新的报告表明，2023年 iPhone 的显示屏供应方面，京东方啊可能会给 LG Display 的市场份额构成一个比较大的威胁。那么研究显示，京东方正在将其现有的3家工厂的设施进行一个全新改造，以便达到能够为苹果制造 OLED 显示屏的生产水平。截止到目前呢，京东方已经有2家工厂正在为 iPhone 12系列以及 iPhone 13系列生产 OLED 显示屏，其在2021年的 iPhone 显示屏生产的占比为 10%。 不过结合这次的最新消息来看啊，此次大规模的扩张也将使京东方超越 LG Display， 成为苹果的重要供应商之一，更有机会成为2023年 iPhone 显示屏的主要供应商。截止到2022年的第四季度啊，京东方将扩展到每月啊144000个基板的制造能力，而目前呢，京东方的生产水平是每月生产96000个，差不多到2022年的第四季度啊，也就是一年的时间，可能要提升近一倍的生产水平。那需要说明的是，每月144000个基板的制造能力，也将超过三星显示器目前每月140000个基板的制造能力。 当然我们说啊，京东方在 iPhone 显示屏的供应中啊占据更大份额，可能会对 LG Display 构成的威胁要更大一些。什么原因呢？因为 LG Display 的第六代 OLED 显示屏的客户只有苹果一家，而三星和京东方呢则拥有更多的客户与更好的自身竞争力。好，我们再来看看国际方面啊，再次关注一下特斯拉。有上百名的特斯拉汽车用户啊，最近报告说没有办法通过特斯拉汽车的手机应用开动车辆。据了解，有不少用户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反映了上述问题，其中一些人呢，是因为没有随身携带卡片式钥匙或者是遥控钥匙而无法使用汽车。美国、加拿大、丹麦和德国等多个国家呢，都有用户报告这一故障。报道称，大约有500名特斯拉汽车用户报告了上述故障，而一名用户表示，他呢习惯用特斯拉手机应用来打开车门和他的发动机，而这个故障呢却导致他最终被困在离家特别远的地方。还有一名韩国的用户也在推特上说他用手机应用啊连接他的特斯拉 Model 3汽车时，看到显示啊500服务器内部错误的提示。那特斯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呢也回复这名韩国用户说，现在应该快要连上线了啊，抱歉，我们将采取措施避免再次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说这种智能汽车或者说是全新一代的啊，这些汽车他们在使用过程当中注重体验、注重智能，这本身是一件好事儿。当然前提呢是需要这样的智能和体验一定要有保障，那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把产品打磨得更好。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了。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和光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继续关注新材料领域。确切点说呢，是跟我们这种家居生活如何变废为宝，那这个新材料创新方面都有哪些成果，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和锁定 FM100.6 京津冀之声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跟材料有关系。其实一提到材料，大家可以想到啊，从我们生活当中的泥瓦砖木，再到铜铁铝钢，然后我们可以提到比如说碳纤维啊、石墨烯啊，这些听起来比较新一些的材料。其实伴随着文明和科技的进步啊，人类对于材料的开发利用广度和深度都在加大和加深。现在越来越多的新型材料开始走入科学家的视野，那新材料技术的突破也伴随着新一轮的产业革命，改变我们所处世界的属性啊，为我们的产业发展来助力。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啊，未来人类任何高大上的一种宏伟工程都有着看似很细小很微小的这种新型材料的支撑，而且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其实都可以看到材料的身影。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关于新材料的这个话题。那依托新材料的研发做创意升级，来服务和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就是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映澈科技的创始人兼总裁冯杰。欢迎冯总，您好。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冯杰。 今天冯总呢是通过电话采访的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和您的企业在新材料方面所做的一些创新和创业的这个故事。首先呢我想请问一下冯总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了要做新材料领域的研发和创新工作，这个最初的念头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打哪儿来，先给我们讲一讲吧。 非常感谢科创中国的这个栏目组邀请到我们。其实我们主要还是和我们所从事的专业有关， 在建筑装饰行业我们从业了15年，我们看到了国家在高速发展的进程中，大家对于建筑空间以及生活品质的需求也在日新月异的发生变化。不管是办公空间、出行空间、居住空间，都需迎合大众的需求去升级。现在我们就说到这个改造其实就成了必要的条件，但是每次改造过程中必定会产生大量的建筑垃圾以及废旧的二手家具，对于物品的去留就成了很关键性的问题。如何让建筑材料以及家具可以重复利用，如何让它们可持续发展，使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于生态资源的过度开采降到最低，这就是我们建筑行业人一直积极去追求的方向，也是一直想努力去攻破的难题。 你看您提到了这种建筑材料包括二手家具，其实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有这种感受，就比如说家里经历一次装修之后，那你这种大件的一些建筑的材料的废弃哈，废弃料会放在楼下，你还得找人花钱得把它拉走。 是的 、还有一些二手家具怎么让它出手，其实很多老百姓呢都是有困惑的，特别是希望能有一些专业人士哈帮我们解决这些建筑垃圾，让它变废为宝。所以您刚才提到了，其实我们是看到其中的机遇。 是的是的，这也是之前我们一直想做的事情，因为像二手家具的话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很难去处理，包括它的运输，包括二手家具的回收市场现在其实已经是在走一个下坡路，因为对于二手家具的一个品质，比方是说我们说到了80%或者90%的一个概念的话，包括它的价值也会有所贬低，所以对于顾客来说它是面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也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变废为宝，所以重新赋予产品新的要素，在此方法上我们认为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一个办法，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补救，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希望从根本上去改变这个现状，让建筑材料以及家居用品可以持续的循环使用下去，这也就是我们最主要的核心驱动，也是就是我们对环保的坚持，我们映射人对于地球和家园所负担的那份的责任，这就是感觉是我们的义务一样。 你看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那冯总介绍了，其实之所以有了想要做新材料领域的研发创新工作，是因为我们很多年在建筑行业的这种深耕和积累，看到了行业当中的一些不管是机遇也好还是一些痛点也好，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这方面发力，而且也提到了也非常符合当下我们做循环经济哈，做生态经济这种绿色发展的理念。既然提到新材料，我们也得问一问所研究的材料哈，到底是哪一类材料，它具有什么样的性能和优势，成为了映射主攻的一个方向呢？ 好的好的，映射呢现在就是原材料，它主要是由改性的高分子聚合物里面是含碳酸酯基构筑而成，是由映射及专业科研团队自主研发，具有零废弃的生产标准的一个流程。材料呢具备它不易污染、不易变形、不易脆化、耐热耐寒、不易光氧化、不易光降解、不易划痕的特性，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残留，可以通过材料可实现产品的100%的回收，并导入一个全新的制作流程，让再生循环，避免能源过度开采和浪费，保护生态环境。 你看提到这儿哈，大家会说了，你从原材料的这个源头就开始做创新，而且能够有这么多的特点，比如说不易污染啦，不容易变形啊，还有耐热耐寒啊，还能实现100%的回收，那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材料，肯定很多朋友特别的好奇。 对，听众听到这里肯定会很好奇，但是简单来说，映射的材料就是塑料材质的一种。有可能大家提到塑料，肯定好多好多的听众就觉着没有科技含量， 太普通了哈，生活当中太常见了。 对，塑料对于大部分国人的认知就会形成一种廉价、不环保或者有毒等等的片面的认知。这也是我想通过张燕，通过我们的科创中国栏目组，给听众朋友们普及一个小知识点。塑料呢，它其实只是一个统称，就好比家具。家具里面会有沙发、茶几，它其实都属于家具的范畴，塑料其实也是这个逻辑。像我们经常使用的洗护用品的容器是一个品类， 还有矿泉水瓶也是一个品类，还有我们可以用微波炉加热的餐盒，包括我们现在就是比较流行的亚克力、有机玻璃，包括到我们的孩子所用的玩具、奶瓶等等，它其实都是塑料类品的一种。目前的这个塑料的种类有100多种，就涉及到我们刚才说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你看刚才说到的这种洗护用品的一些容具，比如说家里的脸盆，对吧？ 对的。 这个还有包括我们做饭用的一些这个塑料的盛，比如说大家去外面啊，这个打包回来哈，就像这种餐盒，对吧？也是塑料的。还有包括像孩子玩的玩具啊，然后每天我们喝的一些饮料的这种包装啊，其实你只要扫一下你周围，你就会发现无数的塑料用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大家对它非常熟悉了。而且我们也知道塑料的发明和出现也极大的改变和这个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方便了。 对的， 它还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塑料嘛，这不是白色垃圾嘛，会污染环境嘛，对吧？ 对的。 对，既有它的有利一面，又有它的不利的一面啊。所以既然您说到这个塑料跟我们的生活关系这么的密切，它还能做什么样的一些创新呢？ 提到这里的话，其实我们现在的话，最主要的对于国家来说，对于全球来说，现在大家有可能会提到一个所谓的竞速自然的概念，包括国家也在竞速。其实对于塑料制品的这个竞速的范围，主要还是指的像一次性，包括我们所用的塑料袋、奶茶、吸管，还有外卖盒等等，因为塑料本身无法自然降解。回收的塑料的制品的话，它一旦处理不当，就会造成生态污染等现象。所以国家提倡尽量避免使用一次性的塑料制品。所以这就是我们映澈所要做的事情，我们是希望把它可以循环再利用起来，对于生态的长远的发展做到一个积极的作用，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你看塑料如果我们按照品类或者是功能用品用法来分，可以分很多种哈。但是如果按照是不是可循环啊，还是一次性的，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区分。刚才冯总也提到，其实国家主要限制的是像一些餐饮行业当中的这种一次性的塑料制品，就是它如果处理不当回到大自然当中是无法降解的，这个对我们的生态环境破坏很大。那其实如果我们研发一些可以回收或者是可降解，或者是总之能让它循环起来的这种新型的塑料材料的话，哎，这样的话就符合这种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的理念。而且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跟听众朋友互动就说您有什么样的绿色消费经验啊，很多朋友都说哎呀，出门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我都自己随身带一个可以重复利用的袋子啊，然后不用那个一次性塑料袋，然后包括这个叫外卖也是尽量就选这种无需餐具啊，自己用家里的这个勺子筷子什么的。其实大家都有这样 的， 都有这样的意识，不光是个人，企业其实也在做这方面的事情。那接下来就想问问我们的冯总哈，就是映澈成立的时间和当时成立的背景能不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下？ 好的，科创中国栏目组其实一直在做了为大家普及环保的这个知识，我觉得真的特别好。而且其实现在也通过栏目组，我们也了解到其实很多的听众他也有意识的去注重这个环保的这种理念。 是， 我觉得这真的是现在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时机， 这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哈。 是的，之后我真的就感觉到非常的就是开心。其实我们映澈就是科技成立于2019年11月份，科创研究中心是在2020年3月份在上海成立。其实我们主要的背景呢，除了我们对于环保的坚持以外的话，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现在国家我们认为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题，就是关于碳中和、碳达峰。对于碳的问题，我相信听众有所耳闻，我们在这里其实我觉得可以不用过多的去讨论。其实我们主要是觉得这道考题不光是我们国家政治层面的响应，更多的就是应该是我们每个国人的责任和义务。就包括刚才聊到的说听众会去超市的话，会自己去带自己的购物袋呀，不使用塑料一次性塑料制品呀，包括我们的就是说我们叫外卖的时候不用自提供的一次性的餐具呀等等，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义务，其实国人慢慢在形成。 对于塑料再生资源和塑料的回收利用的产业的发展，相信一定会促成新的商业服务的形态，以及新的互动的关系的形成和加强。其实中国再生资源利用产业的发展计划，就是会在从今年开始在5年内实现400亿的碳减排，对零碳减排转型的贡献会超过 30% 的贡献率。这是在这样的大的环境下，其实映射顺势而生的一个概念， 大的一个社会环境、产业环境，映射也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孕育而生。刚才呢，我们是和今天节目的嘉宾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映射科技的创始人兼总裁冯杰，冯总呢是分享了一下映射这家企业成立的背景，以及为什么选择了要做新材料的研发创新工作。那接下来稍事休息，在一小段片花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啊，结合新材料创新这方面的内容，和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冯杰冯总呢，再来说说从成立到现在，在技术层面啊，在我们的成果方面都会有哪些的积累，以及未来啊映射还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计划。那么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接着分享。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是张安阳，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Sing together。 风指引着给梦想加速度，跳跃旋转在雪地上飞舞，银白色的世界本没有胜负，只有不懈的追寻，无悔的付出。鲜花掌声用青春做礼物，汗水海水都变成了珍珠，传奇未完待续，精彩永不落幕，勇敢超越突破风雨的前路，一闪看到是攀登着的脚步，比海更宽是你的怀抱，温暖如初，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起，要让那真情自然流露。同圆一个梦，同圆一个梦，点亮苍穹，繁星无数。我们在一起。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上神，最近人间新冠病毒狡猾多端，神出鬼没，您有何高招？ 冬天气温骤降，阴晴不定，百姓们要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常戴口罩，适时添衣，随时保持愉快心情，即可化险为夷，日日安心呐！ 多谢上神指点迷津， 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切记，切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访谈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啊，和新材料的创新研发有关，或者具体点说哈，聚焦在塑料这样一个在传统意义上大家认为非常常见哈，好像那么不起眼的一种材料，我们在做研发创新。那为什么要做这种创新呢？其实也是因为塑料的这种使用范围非常的广，那大家也认识到了，如果不做很好的处理，不做可回收可循环的这种利用，那它对我们的生态环境的影响呢是很大的。那今天跟我们一起分享话题的是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映澈科技创始人兼总裁冯杰。再次欢迎冯总做客我们的节目。您好。 大家好，张燕好。 之前节目当中呢，冯总给我们介绍了啊，映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哈，也说到了为什么把这个企业的创新和创业的方向定在了做新材料领域的研发创新工作，而且也提到了双碳目标。其实这个目标不仅是考验我们国家的这个政策制定哈，还有包括执行能力，也考验着方方面面的这个能力，包括企业的创新能力、转型升级能力，以及我们消费者的这种意识哈和日常行为的改变的能力啊。之前您也介绍了企业成立的背景，冯总提到是2019年11月成立，研发中心是在去年啊3月在上海成立的。 是的。 目前我们的主要架构是包括人员构成是北京和上海两个部分吗？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主要的构成是分为北京总公司及上海创意研发中心两大机构。其实主要的分配的那个职能呢，是主要负责市场营销、品牌管理部门，还有我们互联网线上的平台运营及管理部门，还有线下的销售及管理部门，以及上海创意研发中心。这就是目前大概映澈的人员架构组成。 嗯，线上线下品牌管理营销呀，以及做研发创意，基本上哪个环节都有所涉猎哈。那 是的， 映澈这两个字儿，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企业名字？映呢，就是反映的映；澈呢，就是彻底的彻，对吧？ 对的，对的。其实我们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研发的原材料，其实它的通体度是很，就是很通透、很彻底。所以我们就想通过我们的原材料去通过这个映澈的两个字的话，会改变我们消费者的一个生活形态呀，包括对于他们的一个新的家居生活呀，我们是想通过这样的话是映澈到你的心里去改变它，就是迎刃而生出来这样的一个名字。而且多多的少少的话是根据我们中国的文化呀，之后就应人而生的。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我们自主的品牌。 哎，你看既有原材料的这种特性的反应哈，很清澈很透明，然后同时呢又有希望让人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因为这些材料的创新啊，然后映澈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明亮更简洁。然后同时您也提到了还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考量。 是的， 是吧？因为毕竟是我们的自主品牌。说到了自主品牌，我们也想请冯总给介绍一下目前公司的核心技术优势是什么，那基于什么样的优势能够实现您之前提到的不管是原材料的这种特性哈，包括它的这种可回收啊，然后不易变形啊，不易脆化啊，不易光氧化等等，这些优良的特性是基于什么样的技术能够实现的？ 就是对于我们自主研发的这个新材料呢，是我们就是说研发的基础。其实我们同时结合了 3D 数字化的这种注塑的技术、精湛的制造工艺和高质量的产品的标准，支撑起来了映澈的核心竞争力。产品的循环，它是每一款产品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循环周期，为用户提供它回收再生的服务，真正从原材料到生产加工和售后服务多个环节，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循环模式。 就是我们想通过我们自己这个品牌帮助顾客达到，就是你的所有的家居制品其实它是可以有生命的，它可以完全行循环起来的，可以让它去延续的，就是您购买以后它的周期达到以后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回收的，给到我们的话我们是让它循环起来，帮助您再提供更好的一些产品，这是我们想达到的一种模式。 首先这个模式非常清晰了，就是让它可以循环再利用，然后同时把它的这种生命不断的以不同的形态进行延续。那么如果从产品的品类上面来讲，比如说是不是主要聚焦在家居这个领域，那我们在这个产品品类上大概会有几类呢？ 我们现在为什么会聚焦在这个家居领域，刚才也提到了，因为我们从事建筑行业装饰行业15年，所以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方向，就是认为我们前期就是映射的前端产品，其实我们后期的话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模式可以复制到各个的领域，所以说只是前期做的家居的部分，家居的部分会涉猎到我们的办公空间呀，出行空间呀，包括我们的居住空间，就是相当于是我们身边所有的建筑空间内，包括有可能也会涉及到室外的部分，像小孩的游乐场呀，包括各个一些这样的一些空间环境内，我们想充分的去渗透下去，因为只要它可以回收了，它其实不是一次性的，我们就可以把它反复的循环起来，这是我们想达到的一个目标。 哎，这样的空间其实听起来就是可以发力的方向和范围已经很广了，这也是基于映彻之前在建筑领域当中的这种积累，所以我们把前端的就是第一步的尝试首先放在了这种家具类或者是空间当中可以改造的这样的一种方向。那我相信肯定后续还会有更多，如果这个模式真的是可以成功的应用啊，或者说我们觉得对它的这个效果很好，我们还会进一步做推广。那么依托这样的技术优势背后，我们所体现的这种科创理念又是什么？因为我们采访了很多企业家哈，包括做创业创新的朋友们都在讲，其实这个做企业它是有危机感，就是你时刻不能停下自己创新的脚步。那么这样的一种科创理念在映彻这家企业上我们是如何来体现的？ 其实在科创理念主要我们还是想通过创新为主导，就是创新的这一个词，我们想开启物品与物品之间的这种循环经济。其实就是对于循环经济这个概念，国家其实早在2004年就已经提出，像我们身边可以见到的再生蓄电池，包括我们汽车上的一些轮胎，其实国内现在的科技水平已经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但是对于创新的概念还是停留在基本的需求的层面，所以我们会把重点落在创新上，凭借已有的科技手段去加强我们的创新理念，开启物品之间的这种循环的经济。其实我们认为的话，创新是很重要的，国内其实现在有很强大的一个技术支撑，但是对于创新的这个概念，对于品牌的定位，包括新的东西的接受事物的话，其实我们现在真的还是需要去发力，因为顾客的现在的消费理念一直在升级，所以我们没有新的东西的话，顾客其实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所以我们需要在创新方面去发力。只要是好的东西的话，我觉得相信消费者肯定都会认为它有它的优势，包括它的美感呀，包括它的使用度呀，功能性呀，各个方面，我觉得就会很好的去推广我们的产品。 是，我们说现在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这种需求哈，这个需求在现在多元化的社会当中，需求本身也是很多元的，而且要满足需求一定是从市场需求当中来，然后我们依托这样的一个需求引导企业在做创新和做这种研发。那其实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市场相对比较大，而且我们虽然是2019年才刚刚成立的，但是也依托了之前十几年的这种建筑行业的从业经历，然后能让映彻在这方面可以实现一个厚积薄发。那目前呢都取得了哪些实际的应用成果，产品也好，创新理念也好，重点在哪些地区和领域开始推广应用？ 其实我们虽然说2019年才刚刚成立，但是我们2021年的时候，就在今年的就是年初的时候，我们已经获得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的 称号，同时我们也在申请我们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映衬的产品设计符合当代的流行趋势，每一件产品由始至终的传递着我们的创新理念，其实是很乐于探索和分析生活中的不同时刻和不同事物和人群，基于映衬的这个环保材料，将有趣的设计融入到细节中，创造出多元化的这种家居产品的系列。目前自主研发的共计120款产品，其中部分的产品已经在申请外观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同时映衬的原材料也正在申请发明专利。这是基本上的我们就是对于商品注册的这部分的一个概念。接下来其实我们想部署的话，其实我们是想在北京和上海、深圳三个地区设这种线下的快闪店，同时我们线上的运营部分主要是由我们自主经营的网站跟我们的 APP 主要负责经营。其实产品覆盖的领域呢，就是刚才一直在提的办公空间呀、居住空间呀、出行空间，其实三大空间领域。产品的种类呢，其实现在涉及到一个智能家居呀、婴幼儿及儿童家居，还有传统家居和现代时尚家居等四大品类，大概现在前期的一个部署。 几次提到了哈，比如说这种设计研发体验它的这种有趣性，还有包括设计的细节，以及说到开启物品之间啊这样的一种循环的联系。其实我们现在知道依托互联网哈，很多领域都在有一个飞速的发展，包括现在物联网的技术，物和物之间的相连。我理解其实映衬在做的这个事情也是让物和物之间发生关联，一方面在我们的空间当中不同的物件的这种设计和它们之间的这种造型上的互动会给人带来一种审美的愉悦感，然后同时这物品的可循环又让它在下一次的这种形态的展现当中和上一次发生一个关联。我是这样来理解我们让物品的设计也变得有趣哈。 是的是 的,、嗯、是 的, 是的。补充一点，就刚才对于这个婴幼儿及儿童家具的这部分，其实我是想补充一点的，就是对于我们所谓的顾客消费者的部分，因为国家放开3胎的这个计划，其实对于父母来说的话，婴幼儿的家居的话其实就面临一个很尴尬的一个处境。因为1到3岁的孩子的话，他其实他是有需要的，包括换洗台呀，他的婴儿床呀，其实他是有需要的。但是对于顾客来说，有可能我买完之后3年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就闲置品，而且有可能它变成了一个二手家具，其实就没有办法去在家里很好去收纳。但是它其实它是有需要，在这儿我们就会着重的把婴幼儿的这部分的家居我们作为重点，因为我们可以回收，所以顾客可以打消这个顾虑，您可以尽情的为您的孩子去买您的婴儿床呀，包括换洗台呐、收纳呀，等到3年以后孩子需要更好的儿童家具的时候，您可以置换或者回收给我们，顾客就会很好的去体验到这种方式的就是便利性、 哎、 跟他们的就是可以多变化的这种方式， 发现了这个市场当中很多的这个机遇和这个大家的需求哈。的确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也听到过，比如说现在像这种家庭收纳师特别的火，我们会请收纳师来帮我们做专业的收纳。其实如果你这个家具本身你的这种收纳性能特别好，或者说它这种可利用率特别高，其实本身也是对我们生活的品质的一种提升。包括冯总刚才说到 的尤其像婴幼儿的这些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短期内会使用，因为孩子长得很快嘛。我们现在身边很多朋友可能就是放在了二手 转卖平台上，或者是身边有人啊，比如说又怀宝宝了啊，我们可能给你留着，但是这个东西真的挺占地儿的，然后家里空间小的话 的 放在那儿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疼的事情。所以如果能有专门的企业也好或者机构也好，哎，把这个东西可以回收，回收之后我可以置换其他家具，或者是我知道我这个家具又去做了别的更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大家愿意接受和愿意尝试的事情。 张燕，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的回收 不是说只是我们简单的回收，其实我们是等价的一个，就是基本上会有一个折扣率，粮食六折或者八折，我们会回收我们自己的产品。 嗯， 因为这个原材料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想先保证我们自己的原材料，因为我们生产研发其实它也需要成本，您回收给我其实就形成了我的原材料。 嗯， 所以的话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的利用率会更高，所以我们想把这个东西的所有的转换的优势，包括它的利润点的话，也转给消费者，让他们体验到，就是说其实你是有可能在租的一个概念，有可能一到三年的话这个东西还是属于我的，你可以换一个其他的新的，比方说随着孩子的成长呀，换一个小课桌呀，或换一个小的家具呀，就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个方式，它其实不是简单的一个回收，只是有一个折旧率，比方是八折六折的一个概念，你可以平台上更换新的，或者是再去购买其他的一些产品。 不光是做产品创新，其实在营销方式上哈，然后包括这种回收方式上，我们也在做创新。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冯总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快闪店啊，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这种快闪店和社区理念这样的想法我们是怎么来的，这块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创新性在里面，也帮我们讲一讲。 其实快闪店呢，是主要是现在它是非常符合现在的潮流趋势，以一种快速多变的不同的视觉的形式，以内容展现给顾客。快闪店它主要根据不同的产品的耕地，还有结合主题或者我们的节日的交替，给予顾客不同场景的一种体验。接下来北京、上海还有深圳的三家快闪店，再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社区理念，其实我们是看到消费者对于建筑空间的梦想和规划，已经从单纯的功能性的需求进入到更多的多样化的感性的需求，而中国现在家居生活的发展的趋势也会逐渐影响到全球的这种家居趋势的发展。 嗯， 还有我们现在是属于后疫情时代吗？我们其实一直也是在探索，在长时间的居家生活中如何找到这种共居中的平衡。因此就是社区理念主要想实现的，就是通过数字社区化的这种理念，打破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边界，打造一个全新的产品线，来更好的服务于大众。 这个意思我理解，就是以往比如说我们这像五六十年代哈，这个邻里之间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是现在呢因为这种高楼林立啊，大家都是在自己的空间当中活动，可能旁边住的是谁都不太了解，很少有这种邻里之间的这种互动。 是的是 的， 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打破这种边界，然后让这个社区的融合会更 是的 亲切啊，或者是更好，是这样的一种概念哈。 对的对的，其实我们也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数字社区的这种互通的平台，就吸引全球的这种优秀的创意研发人员，其实就是不光是我们国人，包括我们全球的这种人与人的边界，其实我们都是想通过我们这种数字化的社区去把它打破。 嗯， 其实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设计师，其实我们就想把我们所有的顾客之后，我们想把它的创意设计理念，其实把它去发挥它的优势，这样的话可以就是更好的去迭代我们的产品的类别。 嗯， 这是我们想做的事情。 借大家的力，就不光是自己 的 设计师哈。 对的对的。 对，说不定我也可以自己给自己设计一件心仪 的 家具。 是的是的是的。 嗯，所以这也是依托一些比如说互联网技术，还有包括现在我们数字化生活啊，这样的一些硬件的基础设施达到了这样的标准，我们才可以实现这种数字化的社区平台。那么对于品牌推广这方面，我们是不是也是线上线下一同在发力呢？ 嗯，是的。其实我们线上线下也是都是对于品牌的现在在发力的推广，但是就是包括线上的话，其实我们一直觉得就是说像自媒体啊，互联网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很发达，只要我们的曝光率够的话，我们其实对于顾客来说的话，这个就是推广其实不是问题。我们现在就是映澈主要想在线上就是包括线下想做的就是把我们的基础打牢，主要是在我们的核心技术呀、生产工艺呀、还有创意研发等等。这个其实我们更想做的就是，我们觉得这个 InterLife， 这是我们品牌的一个英文名字，映澈，它是其实是属于国人的一个品牌。 只要我们足够优秀的话，我觉得国人其实不缺少这种民族自豪感，因为我们是中国制造，这是就是我们想去做的事情，我们想把这个基础打牢。 嗯，我们提到现在的这种文化自信，其实也是我们国人自信的这个一部分，而且是作为中国人而言哈，或者做这种文化创意设计的人来说，其实我们这种文化自信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也希望就是通过我们自主的这个品牌，能够把很多好的想法、好的设计理念，还有包括依托我们的新材料，让它能够呈现出来，那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于我们消费者的这种美好的生活啊，这其实是每一个环节它是环环紧扣的。那既然说到服务的人群了，我其实听起来觉得映澈是一个很有生命力，或者说是很年轻很活力的这么一个企业，做的事情也是很有这个技术性啊，很有前沿性的。那么我们的目标人群是不是主要集中在年轻人群啊？那怎么样通过科技创新来影响改变消费者的这种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在这块儿我们是怎么来想的？ 其实就是刚才张燕也提到了，说目标人群是在年轻人，其实我们在最早一开始的假定也是在年轻人的那个群体在做调研，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其实不光是年轻人，包括中年人、老年人，只要他们就是对于生活空间的这种体验，他们可以大胆的去尝试。其实现在好多的一些老年人，他们是想体验一些新的生活，我觉得他们有时候会比年轻人还对新鲜事物的这种接受度会更好一点。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只要您喜欢接受新鲜事物，热爱环保，想为这个家园做点贡献，我们其实在我们的那个目标群体来说的话，我们不给他定义和不给他画像。所以说不管你是男女老少，都是我们的目标人群，就是我们想通过我们的这种设计的灵感的发散，就是彰显我们整个映澈的这个卓越的品质，这是我们想做的。包括就是说我们想通过这个创意研发的这种的新形式去影响到人民的消费和生活方式的话，其实也是我们将去让你们更灵动的鲜活起来的生活本质，去打造传递给消费者的这种生活理念。基本上其实我们就想打破您十年不变乏味的家居生活，这是我们想去做的。 对，我们说现在不光是说做企业做创新要求新求变，其实我们的生活也在不断的求新求变。我也分享一个事儿，就是我前两天有个朋友啊，他在这个一去租房子，然后他相中一个房子，就是非常符合他的心理预期，但是一进去他就会说，哎呀，这个房东一定是几十年都没有重新装修过了，因为装修的风格还是大概就90年代初的那个风格。其实我们说现在我们的生活节奏非常的快啊，然后整个社会的这种变化也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包括装修也是，它其实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你就可以体验到，比如说可能3-5年前流行的是这样的一种装修风格，那么3-5年之后又变成另外一种，所以你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空间的变化，也能感受到我们生活的变化。现在大家也提倡哈，说要这个轻装修重装饰，对吧？ 就是，对的，对的， 对。所以其实目的也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空间能够常新常变，给我们带来不同的生活体验哈。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要重新动土装修一次，这个工程真的是很大，很耗时耗精力啊。所以刚才冯总说到的这种，就是希望我们的消费和生活方式能有一种全新的改变，也是映澈的目标。而且提到现在老年群体，他的银发经济的这个消费潜力也是很大的。以往我们会认为老人不喜欢使用手机，不爱使用手机，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刷抖音啊、刷快手的老年人很多。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打破这种固有的认知哈，不给消费者画群像，这也是映澈在做的事情。 就是因为确实就是现在，尤其在北京、上海、深圳的话，其实有好多的一些年轻人在租房，但是他对于生活空间的话，他有自己的一些需求，但是存在的有一些就是说必然的，像这种装修啊、改造呀，对于家具的购买呀，他有可能会付出很多的一些资金呀、人力物力方面的一些需求。全屋的定制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其实打造属于您自己的空间，就是跟我们婴儿产品的这样的道理是一样的。你可以给到我们 可以上门取货吗？